界谁都爱，没有那钞票一个个离开，如今的生活让我好无奈，喝一杯苦咖啡眼泪掉下来，不是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，如今的爱情就像做买卖，现实的妹妹都爱搞富帅，听一首伤心歌和爱情说拜拜，借我一点情，借我一点爱，借一双爱的翅膀飞向你心海，亲爱的妹妹更等着你到来，一生一世爱着你永不离开。 现在到处都是拜金的胡言，个个要求男人买车又买房，就算为他掏心掏肺天天忙，没钱你也本想去见丈母娘，如果你是一个撂倒穷光蛋，他们都会直接请你靠边站，多少男人天天听我的歌唱，往往遇到梦中善良的姑娘。 女孩世界谁都爱，没有那钞票一个个离开，如今的生活让我好无奈，喝一杯苦咖啡眼泪掉下来，不是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，如今的爱情就像做买卖，现实的妹妹都爱搞富帅，听一首伤心歌和爱情说拜拜，借我一点情，借我一点爱，借一双爱的翅膀飞向你心海，亲爱的妹妹更等着你到来，一生一世爱着你永不离开，借我一点情，借我一点爱，借一双爱的翅膀飞向你心海，亲爱的妹妹更等着你到来，一生一世爱。